北京时间16点整。 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世界瞬息万变， 股市最新的表现， 联合调查组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新闻时刻刷新，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天晚上开幕。在本届进博会上，和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食品、汽车等展区将再度迎来大量首发新品。融合了智能灌溉和科学光照技术的室内种植机，厚度只有16微米的超薄折叠屏玻璃电子检验餐具，从小而美的消费新品到高精尖的前沿科技，健康便捷低碳的消费理念贯穿各个展区。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今天的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26.82，比昨天下降0.18%，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28.49，比昨天下降0.2%。截至今天14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35.14元，比昨天上升0.1%。深圳市罗湖区近日在全国首发深港跨境消费指数，并与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签署共建深港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合作备忘录。作为示范工程首个落地也是重点打造的项目，罗湖将启动数字人民币深港消费先行示范技术测试，面向深港两地居民，面向罗湖全域消费场景，引领全国数字人民币创新试点。近日，南沙港南站的车站作业、货运组织、货场管理和装卸作业等核心业务正式交由广州港统一运营管理，广州港成为华南首个运营铁路货场的港口。截至10月底，广州港稳定运营海铁联运班列35条，海铁联运箱量完成超20万标箱，同比增长54.5%。其中，南沙港南站海铁联运箱量自2月8号开通以来，累计完成4.7万标准箱，占比呈逐月攀升态势。据广州地铁最新通报，因疫情防控需要，从今天13点起，2号线江夏站 AB 口封闭。截至目前，3号线大唐站下角站、3号线及8号线客村站、18号线龙潭站停止对外服务，其中客村站保留站内换乘功能。韩美防长3号表示，两国将在必要时经协商，在朝鲜半岛适时出动美国的战略武器，应对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并将继续采取新措施，加强对朝遏制力。3号，朝鲜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旨在向韩美延长原定于4号结束的联合空演警戒风暴表示抗议。这次新闻主播万准，主编蒋瑜。 国在广州，岁岁康，市医保局指导，广州市民专享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无门槛，走医保，结算快，护老少更安心。180元可获最高245万保障。关注岁岁康公众号，马上投保。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日子叮叮当当，快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主播亮亮，时间来到了16:05，依然是有那么一点点秋意，甚至冬意的湾区的秋天了哈。那欢迎在这个时候回来我们的节目。那么除了亮亮之外呢，还有在云端的我们的美好生活推荐官 ，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 今天呢，这个有点秋意了啊，我都觉得我穿少了，我穿了两件衣服出来都还觉得有点冷啊，所以在这儿的这个体感温度呢，还真的是一下就降下去了啊！而且我 是的， 目前看到明天据说是能往回升一升啊，但是你别说一没有太阳啊，一下就有秋天的这种寒意了啊。 其实今天呢，我也在家里面看新闻，就看到全国各地都是出现这个大降温，还有一些地方呢是骤降了10度。那么在这个周末呢，气温也会逐渐的开始回升。第一呢，就是雨量就会减少了。第二的话呢，在下个星期呢，咱们全国的大部也会有一个气温回升的过程吧，又是会从减10度到增加10度的过程。那么咱们华南呢，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讲的话呢，也是会回温好几度。哎，有可能大家呢就会从一个寒秋变成了暖秋。 哦，刚把厚被子拿出来。 你可以又放回去了。 这种天气啊，真是一天就四季啊，这是我们湾区的特点啊。有的时候季节呢一下来的会很猛烈的，叉叉叉的就来了，然后叉叉叉的又回去了。特别是寒流在咱们湾区呢经常是这个有点没有什么用武之地的感觉哈，稍微来一下下又跑了。那 是的， 你看今天是个小周末了，星期五了啊。对于我们朋友们，湾区朋友们来说，这个工作日呢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本周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咱们今天呢一般说的都是本地消费啊，今天咱们得上一个美食篇啊。 哎，我觉得说到美食啊，真的周末太重要了。本来呢，我们每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呢，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周六周天去哪玩啊，有什么好演出啊，好电影啊，哎，或者有什么好的店面活动嘛。可是呢，因为这个最近有很多的这种各方面的情况吧，那大家可能出门哎，这个概率会比较低。那是不是就在家里边把美食给整起来？ 而且这个外卖也可以，预制菜也可以啊，或者呢楼下的餐馆也可以，总之是各种办法都可以完成啊。我们也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听众群里发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哎，这个秋冬美食哪家最强啊？你看我们难得就说了，我爱吃椰子鸡，哎，你别说椰子鸡也是我的菜。又特别是秋冬它很干呐，对，当然这两天会缓解一下啊。特别干燥的时候，拿这个一个大椰子，用那个汁来煲鸡，然后再弄点各种各样的什么小辣椒啊，那些小柠檬啊一配，哎呦，我觉得那椰子鸡火锅也确实是天微凉的时候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荐。 是，而且呢，大家这个椰子鸡火锅是很好弄的，就是。它操作难度非常低， 对， 你只要买椰子，买好鸡，然后买鸡的时候，你要选那种至少半年以上的吧，就不能选那种速成的鸡肉，因为那种鸡的话呢， 没嚼劲 儿，会比较多， 哎， 而且呢，它的肉确实没有什么嚼劲儿，那咱们呢就选，比如说海南鸡、清远鸡，这都是可以的。这鸡都特别有嚼劲儿 啊！ 另外呢，就可以外卖一份海底捞火锅。 哎，你我跟你说，海底捞火锅连锅都给你配上， 真是， 真的锅都有。 下午哦，今天中午出门去取外卖的时候，就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外卖台上放着一个巨大的啊红色的袋子，定睛一看就是。像上面写着海底捞，哎呦，那一看那样，你就知道肯定把锅给烧上了。 它是有锅的。 这不知道是，哎，这不知道是哪家那个馋了啊，就点了一份海底捞火锅。这种天儿打边炉或者说吃火锅，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啊！我跟你说，还有一种是肚包鸡，在我们湾区地区也是非常火。 猪肚包鸡。 对，那个连我们家人都会做。哎呦，他还放点胡椒啊，放点什么，然后那个。把鸡肉塞到一个肚里，然后每次拿那个打边炉啊，也是香喷喷呐、啊， 吃完一份想两份的那种哈。 而且像猪肚包鸡的话呢，我觉得它就是要放银杏啊，放枸杞，就放那个银杏果和果，还有放枸杞，哎呦，放完之后那香啊，就有一股清甜味儿，特别好吃。 我还真没，你那个东西跟我们家做的方法有点不对，不一样哈。但是 是吗？ 不影响它，就说明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做出这个猪肚包鸡来，对不对？ 是的，是的。 啊，所以只要是食材好，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去 DIY 一下也是可以的。来看看，平安说了，说既然糖炒栗子是秋天的出生证明，那我觉得烤红薯是冬天的出生证明。哎呀，真的是啊！ 哎，我觉得平安说这个说的特别对耶，真的就是在咱们的这个秋冬季节的话，烤栗子、烤红薯都是必备的。 而且现在 到了这个季节，就一定要品尝一下它们。 你知道以前我在北京啊，就是那个烤红薯，那简直是能香出好几条街去，就是你好远就能闻到那个味道、 嗯。 现在就是包括咱们已经开进社区里的什么栗、什么黄啊这些的哈，你都能够。 嗯， 随时的看他烤那种好大好大的红薯，一个我看要十几二十块钱呢，还真不便宜。我其实每次去那我都觉得，妈呀，这也太贵了，所以没好下手，从来没吃过。但是我看那个红薯烤出来黄黄的，真挺香的。我下次一定要去热天不热天冷天的时候要买一次，就要 我每次 热乎乎的吃一下。 我每次想买那些的时候呢，我就有点犹豫，为什么呢？因为像栗子呀，还有这个红薯啊，它热量太高了。 对对对，太增肥。 但是想想的话呢，你吃一点儿，哎，也不罪过吧，是吧？ 嗯， 稍微吃一点儿，又能过嘴瘾，然后又不至于太胖。 嗯，所以呢，这说的我觉得真是有点秋冬的感觉，因为你要这样买一包。热的北京是糖炒栗子，在广东好像没有用糖炒啊，在北京呢就你拿着一包热热糖炒栗子，或者拿着一个香喷喷的热乎乎的刚从那铁炉子里弄出来那个烤红薯啊，那确实是秋冬的一个标配。 充满了秋天的味道。 只是现在我觉得栗子跟红薯都挺贵的，你觉不觉得？ 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像红薯啊，还有栗子呀，特别适合搭一种就是喝的东西 啊。什么？ 奶茶。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对，而且是红茶奶茶。 是不是冷的还是热的先？应该是冰的吧。 那必须是热的 啊！ 没人搭冰的，冰的那是冬天的标配。但是秋冬季节的话，一定是要有一杯暖茶在手上的，紧紧的握着，整个人心都热了。 嗯。这个特别今天这个小风还挺大的，走在马路上啊，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捧着一个热乎乎的东西，我甚至昨天啊在台附近去打包了一个薯条，那个热热的薯条，然后加上你来点那个番茄酱，哎呦，那个幸福感也是满满的哟。 是的，而且呢，我最近在家里边呢也叫了不少外卖。 嗯， 我还叫了一款外卖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啊， 就是叫做火腿蛋烤包。 这我还真没听说过，这是个面包 吗？没听说过吧？ 是面包吗？ 这个不是，这个呢有点像咱们中式的汉堡包。就是火腿蛋烤包，挺有意思的。它呢是一个包，里边加蛋，然后还裹了生菜，还有肉。但是呢，整个包是封边的。就是你一口吃这包，它是夹心的，还里边夹的心呢还是新鲜的很多蔬菜。 哦，嘎吱嘎吱的。 嘎吱嘎吱的，对，但是嘎吱感不是特别的强，更多的就是一种香，因为它整个面包外面的面包全是烤的嘛，所以你一口下去之后，你既能吃着中间的肉蛋菜，然后更重要的是可以吃到那个现烘的蛋糕的满满的香味。 我觉得玉子这两天被这个临时封控在家，吃啥都觉得不内疚是吧？什么高热量，只要高高兴兴的挺好。 对对对，因为这几天嘛，只有美食可以安慰了。你要是下去走吧走吧，都只能够。随时就是我们的活动区域，也就只有小区花园了。但是呢， 可能还是就不能待太久啊。 对，不太方便，因为物管也会提醒你说不要待太久啊，回去啊。然后有些时候小孩在下面玩，玩着玩着呢，可能就玩疯了，那口罩就不知道去哪儿去了。哎，这个时候就会被赶回家了。 所以 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护。哎，然后在家呢多吃点好吃的就行了。 因为这个这两天我看钟南山院士也提醒啊，比如说这个新冠还有一些流感，它如果在交替一起也是很麻烦的，所以口罩可要戴 好。 是的，咱们口罩一定要戴好。 对，这里是大湾区生活家，今天我们说的就是那些让你觉得哇口水都要流出来的 秋冬美食到底有什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听众群里快来跟我们说说您的答案哦。 不是尽头。 生活乱七八糟， 我帮你抽丝摸茧； 选择琳琅满目， 我帮你精挑细选。 日积月累的美好， 蒸蒸日上的日子， 大湾区生活家， 你的生活好管家。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还有在云端的这一位， 大家好，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一子。 哎，我们又在有点像冬天的、秋天的大湾区回来了哈。不过搞不好明天这个太阳一出来，温度又棒棒的往上涨啊。 是的，是的。哎， 但是不管怎么着，我发现秋天呢就要吃点秋天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说，哇，他们都投火锅的一票。都投火锅的一票啊。 大家都喜欢在这个季节去吃点热乎的，火锅的话我觉得一定是首选。 嗯， 而且这两天呢，我看见大家好多就是无论是在家的还是出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都三不五时会在朋友圈里面晒出自己吃火锅的照片。 嗯， 哎呦，我还真的觉得挺羡慕他们的。 你看像这阿潇潇啊，一只鱼都是火锅火锅火锅，我就看到队形非常的整齐哈。其实呢，我这两天还真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火锅，潮汕火锅哪家强， 应该就是牛肉火锅吗？ 哎，我觉得牛肉火锅在这个时候吃那是贼合适啊，因为这两天我正好汕头朋友他们不停的在秀他们在围炉吃这个牛肉火锅，潮汕的牛肉火锅，你知道他那些肉咱有时候都不认识，什么叫吊龙啊，什么这他有很多，就那个 他是牛肉身上的不同位置会有不同的叫法， 就是他那个名字咱猛一看你都搞不清哪是哪儿哈、啊。然后包括他的牛肉丸啊、鱼丸啊，然后就各种龙啊，而且加各种各样的调料的盘放在那儿，你可以变芝麻酱，弄花生酱，弄蒜末，然后弄辣椒油，弄辣椒，弄各式各样你喜欢香菜什么的，弄一碟儿。我每次在这个、比如说什么陈记牛肉火锅，广东又很什么，还有牛巴，反正好多好多这样的这个不错的这种牛肉火锅。 嗯， 首先人都不少，再有就是，哎呀，真的是吃出了美美的幸福感。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在我们小区被封控前的这个周末呢，我们就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去吃了牛肉火锅， 嗯， 然后吃的特别多，特别饱，超级无敌大满足。 哦， 我吃了好多牛肉丸， 嗯， 而且是那个牛筋丸，就是牛肉丸的话呢，它一定要我觉得像那个牛筋丸才特别的筋道， 哦、 特别的就是有那个 Q 弹的劲儿， 嗯， 而且呢。纯牛肉的有些时候还没有说那么好吃，因为纯牛肉的话呢它有点柴，稍微做过了之后就有点柴、 是的是的， 所以那种特别好吃的牛筋丸里面它里面会加一点猪肉， 嗯， 就用那个猪油的香来提那个牛肉的味道， 嗯， 那一旦吃到这样的牛肉丸，哇，那生活极大享受。 哎呦，我跟你说呀， 下来 就是咱们潮汕的这个牛肉丸，那咱看过周星驰那个电影吧，都是、真的是能打球的 打乒乓球， 对，牛肉丸啊，鱼丸，哎，鱼丸也很好吃啊。然后真是可以在这个，我现在觉得我今天下节目，我就过不去了，我必须得去吃一个潮汕牛肉火锅去哈、就是 狠狠吃他一顿。 对，特别是我每次吃他那个佐料，我都很满足。他那个佐料配点什么都好吃，再加上他牛肉是真的新鲜。还有，所以我就是在这边隆重大家这个周末啊，因为正好天气还有点微凉，也加上有点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这个劲儿，所以呢，可以去吃一个牛肉火锅。还有一个东西，我这两天也特别想吃，我昨天路过街边就有啊，我很想买一个。我昨天是去了。北京路的那个老区呢，就是咱们老城区那里、然后正好路过一个街边档，他在卖什么呢，一个是牛肉的那些牛杂，还有就是一个酸猪脚，就是那个姜醋、 酸猪脚啊， 姜醋、 姜醋， 然后那个、 哦、 那个姜跟那个鸡蛋跟那个汁啊熬的黑黑的了，我是多么的想吃，因为我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嗓子有点哑上火了嘛、就不敢碰，但是我觉得那个东东也是一个我来到湾区发现的一个超级美食，就是猪脚姜、包括我们客家 姜、 我们家因为是客家人，我婆婆是客家人，他们只要一秋风起就会煲这个酸猪脚汤，它没有那么重的、那么黑的那个，但是它也是大概那个味儿更酸一些，更鲜的酸、所以我觉得一到天冷的时候来碗猪脚姜或者来碗姜醋，那也是咱湾区的一个至美的选项。 啊，这个如果喜欢吃酸的话呢，我还给大家推荐啊，就是咱们贵州的酸汤鱼，还有酸汤蹄花，这个红酸汤啊，绝对是咱们贵州当地的味道，你知道味道是非常的正宗，而且呢，这个吃咱们的酸汤鱼、酸汤火锅、酸汤蹄花也好，你一定要搭配我们当地的蘸水， 就是很多辣椒、 这 个、辣椒的沫 沫、辣椒沫，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香菜呀、鱼腥草啊，还有那些木姜菜呀，混到一起的这个蘸水，这个蘸水几乎就是这个红酸汤的灵魂所在了，哎，而且大家喜欢吃酸的话，还可以去吃咱们的酸菜炒饭。 哎呀，太美了！ 这一定得用贵州当地的酸菜炒出来才是那个味儿。你知道我们有一道菜就是听上去挺魔鬼的，叫做酸菜汤圆儿。 酸菜汤圆我没听说过啊！ 啊，就是这个汤圆呢，也是糯米汤圆，往往是没有什么没馅儿的，然后呢和这个酸菜放在一起炒，而且酸菜这个就是汤圆炒出来之后啊，它表面是酥脆的， 哦，还是炒的， 哎，炒，所以这道菜叫酸菜炒汤圆。 天哪，那就是像炸丸子一样的那个汤圆的那个表面，是不是？ 有点儿， 哎，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我就喜欢那种油炸类就不大健康的食品的，我都爱，因为其实很多香口的好吃，但确实对这个身体没那么友好啊，但是偶尔为之也还 偶尔为之，偶尔为之是不错的，而且这是典型的一道贵州菜。 哎，那咱们听一首周深的《美美》，咱们也要休息一下，稍后呢，玉子跟亮亮还会给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秋冬你会为哪个美食去买个单呢？ 我上山给大山画上树，在水边在树下画出生动的人物，给蓝天画上雨，给云朵画上雾，在天边在路上画出命运的起伏，青葱岁月间玲珑少年一处处，给你一幅时光远去留下的朴素，给你一幕满山泥泞才有的孤，给你一场破茧化蝶换来的前途，让美美千万。 间16:30。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一年一度秋风静，又是森林防火时。金秋时节，林区人为活动频繁，森林火灾隐患增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牢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严格控制野外用火，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在林区及其边缘地带吸烟、燃放烟花爆竹，服从森林防火人员的管理，对在校学生和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引导，一旦发现火情立即报告。森林防火千秋业，生态安全万代兴，保护森林资源安全人人有责。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继续回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主播亮亮，还有在线上的玉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 哎，咱们又回来了。那么今天呢是有那么点秋冬的感觉了哈，我真是厚被子都拿出来了，但是一看明天这气温又回升了哈。哎呀，这任性的气温呢，我看明天有24、25度，咱们湾区大概都是这个温度吧，就还比较的合适。而且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增减衣服。 嗯， 而且呢由于这个比如说广州市吧，在最近是有一些这个散发疫情的情况，那么大家呢也一定是要注意个人防护的。哎，比如说呢出外一定是要戴口罩，回来的话呢随时随地都要记得一进门就要洗手。 嗯，是的，这个口罩真不能摘，因为秋冬本来也是流感的高发季啊，所以呢其实戴个口罩我就觉得出门还挺保暖的，就特别这两天风很大的时候哈。好了，那在今天呢我们说的就是秋冬美食了。哇，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各式各样的花式的推荐啊，而且还有人推荐应该吃点菱角。哎呦我的妈呀，这 吃什么 菱角啊？就是那种 菱角 哦 哦， 就是那个长得像牛角那样的东西 啊。我知道，我知道。 嗯，这个是秋冬的啊，我还真没有啥概念，但是 我小的时候经常会有人给我们带来菱角吃。 对，但是菱角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这个绿色的农产品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确实是可以尝一下。我个人呢，其实在十年前我是吃过菱角的。我对它的最大的印象就是特别难剥。 对，因为它很硬，像个牛角一样。 对对，是的。但是吃到嘴里边呢，粉粉的，味道还不错，略微还有点甘甜， 有点像土豆。 但是就确实是太难剥开了 啊！而且好多人啊，把它当装饰品带着，就是如果你剥的好的话啊，但而且现在比如说什么洪湖啊，还有什么江苏啊，其实都是出这个菱角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是江苏老家的亲戚经常带到北京去，这个菱角很大很大的，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可以不小心它扎个人，它那两边很尖嘛，像 扎个人， 像对牛角头一样。你别说秋冬，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各地的美食现在都纷纷的上架。我这两天家里已经绝对实现了柿子自由， 自由， 窗台上摆了一排柿子，而且今年柿子非常的便宜，2块多钱一斤。就可以买了 啊，这么便宜啊。这应该是最便宜的水果了。 而且现在香蕉也是很便宜的，也1-2块钱本地蕉就可以买到了。所以今年的这个水果啊还真的是挺丰收的，包括现在我还能看到北方的桃，像山东的桃、北京的桃，在我们广州的超市还是不少的，而且看着这个成色都不错。再有就是栗子纷纷已经上市了，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就自己煮栗子，不是在外面买的炒栗子啊，晚上买那种特价，我婆婆买的栗子20多块钱，买好多。 然后就晚上把它水煮出来，然后这是咋回事，玉子突然就消失了哈。然后就发现这个时候能吃的各种各样的小小的这种秋天的恩赐的这种大自然恩赐的这个美食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刚刚你看我们的朋友这个建议这么神奇啊，菱角，菱角一下让我这个祖籍江苏但是在北京长大的人一下就回到了童年，菱角确实是我的童年的一个美食之一哈。好了，玉子又回来了哈。这个说到菱角，我不知道贵州啊，在秋冬的时候，你看像我们北方柿子什么的时候，真的就是满天、满山的那个，往抬头一看都是柿子。贵州这个时候出什么呢？ 贵州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会吃藕。 哦，其实藕哪里都一样，都是秋天吃藕。 对，就是大家对这个季节的话基本上都会吃藕。还有呢，就是上次你提到过了，这一次一定是要吃藕粉的这个季节。就很多的藕粉都是属于手做。像我们小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多的工业藕粉可以吃，大家都是做的那种就是农家手做的藕粉。而且呢你会看到它做完了之后啊，那个藕粉不像现在我们大家去超市买的藕粉是白白的。 对， 那个时候做完了之后是灰灰的， 有点 看上去特别不起眼， 有点藕色， 带藕色，然后呢偏一个灰白色。而且呢它是会凝结成块，说实话啊挺难看的，但是呢调出来，哎呦那味道是真好，喷香喷香的，太好吃了。我现在在那个某宝网上搜呢还能够搜到这种手做的藕粉 啊， 这包装呢也是特别不出奇，比如说一个大的塑料罐子看上去特别 low 特别土啊，可是呢它会说明，就说我这个是手做的藕粉，再一刷评价，下面都说这是童年的味道啊，我也会忍不住下单一大盒。可惜因为疫情关系，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我下单的这一大盒藕粉。 其实以前咱们广东台就是公共频道有一个节目叫《耕耘记》，它有一年呢，大概话说得有五六年了吧，这组织我们就是参加《耕耘记》的那一期，有点像个真人秀啊。就是找了几个不同的人，有海归啦，有60多的大叔啊，就是有不同年龄的人，他们就去到我们是湛江也不是哪儿的一个附近的一个村里去种藕，然后 种藕啊， 真的是种了半年之后到现在，比如说到秋天了，然后就组织大家跳到水里去收藕，穿这种连身的那种衣服，然后又真的磨成了藕粉，我还去吃了他们那个藕粉，我去探过班。 有点像这个就是李子柒的这样一种 方式， 他们那种成品的过程啊， 对对对， 就真的什么东西它都是自己做的，就从原材料的一个种植也好了，还是原材料的一些采摘也好，它真的是从源头开始做。只可惜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啊就比较费时费力，如果大家要喜欢的话呢还是买成品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了，就是这个那是节目做的啊，所以它周期真的可以摆那么长。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因为它是纯手工的，我当时还专门去那个节目组里去探班之后拿了两盒藕粉回家。因为你知道冲藕粉它是很需要技术含量，现在藕粉虽然不是很贵啊，几十块钱可能就会有两三罐，包括李子柒它也有这种，那很多还口碑还不错的这个藕粉。 是的 我真的到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喝杯藕粉，因为那也是我童年的味道。小的时候，麦乳精啊，藕粉呢、那绝对就是我们70后就是最美食的一个东西了。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这个秋冬的时候，连我儿子这两天都跟我念叨说：“妈妈，我想吃柿饼。”柿饼， 想吃柿饼， 也确实是秋冬的一道限定美食。而且你看咱们现在这两年的这个陕西的柿饼火了之后，这个陕西的柿子柿饼现在都是火的，然后我就跟我的儿子说稍安勿躁，柿子刚熟，柿饼已然在路上啊。我还真的很期待那种自然晾干的柿饼，就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它就上面有点白霜，然后吃起来非常的筋斗。 这柿饼呢要挑好其实也不容易啊。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很难买到好吃的。 很难买到好吃的。 对。 我之前其实就踩过一次坑。有一次呢，因为我们家先生比较爱吃柿饼，我就在这个看直播吧，然后买了一盒柿饼啊，买了好像2斤吧。等我到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柿饼不是他那个视频宣传的那么回事儿，它很明显有着工业。这个 加工的味道， 就是加工的一个味道，而且呢，这个柿饼真正的柿饼的话，它是蛮能放的，放大概一个月的话是没什么太多问题的。 对， 但是我买的那个柿饼，因为它含水量还是比较高，所以放了一个星期以后，它就开始长霉了。 哎呦， 我 那还不便宜呢，柿饼现在 不好吃，第二它就保存不了。 对，当然现在柿饼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如果你买了柿饼的话，一定要放冰箱。 因为现在的柿饼呢，如果放外面，特别是在咱们湾区啊，很容易发霉，而且柿饼比柿子真是贵了不少。 对对对， 啊， 可能是浓缩的柿子吧。 那也是，它可能一斤柿子能晒出半斤柿饼儿，或者 对，差不多了。 我猜啊，可能半斤都晒不出来，可能几两柿饼。所以我在想，现在今年柿子大丰收又这么便宜，会不会柿饼也便宜一点呢？ 应该是的，毕竟上下游的关系嘛。 哎， 你这柿饼总是柿子做的呀。 哎，而且我有一次在日本买的那个柿饼也特别的好吃，我在一个雪山上买的，挺贵。好像100块钱没几个啊，但是 哦， 80多块钱人民币，然后大概有5个左右，因为日本的这种果子啊啥的，什么糕点都特别的精致，贼贵，当时我就觉得说这柿饼都不自由了，你看吃起来，因为你一算10几块钱人民币一个小小的啊，还是蛮夸张的，我还是等咱们富平的柿饼吧。这个等着今年新出炉的这个柿饼，这确实也是一个人间之美。 对，是的，还有一样东西这段时间也特别适合吃， 是什么？ 那就是生蚝。 哎呦，生蚝已经肥了。 这段时间蚝非常的肥美。你看啊，也是上个星期，我们家人呢，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吃了什么呢？高压锅蒸生蚝。 高压锅蒸生蚝， 哎，对， 这两个混在一起， 高压锅蒸生蚝，它就是用高压把那个生蚝包剖开了之后啊，大概那么5-6个吧，拿那个竹篾把它兜起来，之后呢就给放到高压锅里边，大概就说上气儿了之后蒸个10分钟左右就出锅了，然后在现场呢给你拆开这个，把这个高压锅锅盖给你打开，哟。就那个 香吧， 感觉你知道吗？其实生蚝不香，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香味，你得吃进嘴你才知道。但是那个高压锅一开启的时候，那蒸汽扑面而出，你就整个人就往里边看，你就发现生蚝就安静的躺在里边，服务员会当着你的面把这个生蚝壳给撬开，摆着你手边，你就看着那生蚝在里边鲜艳欲滴的样子，因为它已经经过了蒸煮熟了嘛，它又有那个水分逼出来了，那就生蚝躺在汤水里边，你再把那个特制的酱料浇上去，一口咬下，哇，满满的都是肥美感。 我真的又想念我在珠海吃生蚝的日子，因为他去的珠海横琴有个横琴公社，真的就是网上推荐的一个好评的餐馆。我们就开车去找啊，就在横琴一个。这个道路都很美很宽，但是前后没啥人，就根本就没人哈，居然就是那么一条路，又要往深里开了好久才找那么个餐厅。那这是吃蚝，各种吃蚝的方式你都有，我最爱吃的还是瓦萨比生蚝。 他 用瓦萨比汁儿那个浇的那个生蚝，那也是非常肥美，主要是它又肥美，然后味道又很特别，又特别够定啊，如果再来那么一点儿小酒喝一喝啊，在冬秋冬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 美 味。 哎呀，太美了！ 哎呀，我一看外面，老觉得现在会不会该吃饭了呢？就往窗外一看，因为现在 真的我们把自己都能说饿了， 现在把自己都说饿了啊！你看今天晚上，我觉得没有火锅，我就有点过不去了。这火锅要配点什么呢？牛肉啦，然后在吃之前弄俩柿子，而且现在相应的葡萄也很便宜。 啊，香葡萄也很便宜， 价钱也下来了。特别你买一些那个，到晚上很多的水果超市是会打折的嘛。那一盘大概10块多点，11块钱左右。你要知道以前就是一盘就是等于大串，因为相应它那个葡萄很结实啊，一串整整齐齐摆在里面，一串一般都有二三十一盘。但是到晚上，特别这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相应整体都便宜下来了。所以呢，10多块钱你都可以带一串回家了。 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香印葡萄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价格便宜了之后，大概有点清库存的意思啊。我买了几次这个香印葡萄之后，我发现它都有点发软。 是吧？就是不太好吃了，是吧？ 对，这就是新鲜度不是很高。主要就是新鲜度不是很高，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亲自去看一下。 对，要看一下它那个叫什么葡萄藤那里会不会太老了。 对对对，还有呢，就看看它这个葡萄是不是还是比较饱满和结实的啊？如果说果肉整个果体的话，都是比较结实的这种感觉，那还是比较新鲜的。但是如果就有点软趴趴的呢，这种就别买了。感觉上呢，确实就说质量的话，不会如没有那个新鲜的那么好。 当然这个有的时候也要看菜吃饭。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比较划算。很多时候我买到的就味道都还是可以的，还挺好的。当然你可能要看一下它那个葡萄的那个梗啊，会不会已经干了， 发黑了， 发黑发干是不建议买。如果你觉得它还是比较绿油油的，基本上都还是比较新鲜，因为现在冷藏还是挺过关的嘛。 所以就是还是要学会看一些周边的细节啊。 是的， 而且最近蜜瓜也很便宜哦，大家有没有留意啊？ 蜜瓜也是这一段时间的应季好物， 对， 也是一个当季的水果。 你知道那天 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入的。 对，你最近这个蜜瓜便宜到你都想不到。我们家楼下那个水果店，有一天我婆婆拎了两个蜜瓜回来，然后紧接我爸我妈拎了两个蜜瓜回来。我说今儿怎么了？这是？后来一问，10块钱两个，很大的哈密瓜，很大呀。 这也是特别便宜了，可以 说。我怀疑是这个水果市场的引流款，但后来过两天我看他还是在卖这个哈密瓜。变成了8块钱一个，15块钱两个，那也很便宜，好吗？ 那这让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和去年相比的话，还是要便宜一些。因为去年的话，基本上单个蜜瓜，就是那种我们 10几20块钱很正常 的蜜瓜哈，都要15块钱以上。 对呀、啊，10几20块钱，一般都要20块钱以上。我在我看来，就比较大个的。 大家可以放开吃，是不是？ 我今天。不，我这几天就有点放开吃的意思，因为你削一个那么大个的哈密瓜才5块钱，5块钱呐、所以我觉得太良心了。 买不了多少东西啊， 那可不， 还可以买到一个哈密瓜，真是太棒了。 对呀、我觉得简直，我简直是觉得那个就是美在这小日子，这秋日的日子，因为实在有太多大自然的馈赠给我们了哈。 对， 那今天是。那今天是星期五，咱们也是大湾区生活家小周末版啊。那周六周日我们会让您读书啊，听好歌。在这儿玉子跟大家是不是也要祝大家今天晚上吃的好好的？玉子先说个祝福。 是的啊，我觉得希望大家呢，无论你是像我一样说封控在家，还是说现在可以自由的活动，要好好的珍惜眼下的时光。我们饱饱的吃一顿，把心情弄得好好的，这日子呢就会越过越红火。 我看行。那今儿大湾区这么着，生活家这么着了，亮亮跟玉子约定各位明儿见，拜拜。 时空变幻弹指间，多少人多少年，英雄如磐，厚土高天，伸手一摸春秋文化好容颜，两脚一踩青砖汉瓦多灿烂，煌煌有气象，铮铮血脉传，富有诗书气自谦，中国朝中国人，屹立天地五千年，再向人间问心田，中国朝中国人，屹立天地五千年，坚实后代开心田。浩瀚银河无边限，东山一跃，江洋向海向深蓝，你是谁我是谁，梦飞就笑莫负华年，强国号角吹，丝路和谐，自信人生千百年，千年再向人间问心田，中国朝中国人，屹立天地五千年，今世够代开心田， 解放军中华家境，历经多少经典，大唐复兴开个脸，看未来数风流，刀刀雄关多少人是与那儿 遗憾春秋诗篇， 中国朝中国人，屹立天地五千年，再向人间问心田，中国朝中国人，屹立天地五千年，今世都代开心田。向人间问心田，中